话题。 分析呀、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张献怀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敬畏生命，永不言弃。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急性心梗并发室间隔穿孔是国内外临床上极为罕见的最凶险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高达80%以上，多数病人在一周内死亡。张永志老人室间隔穿孔达20毫米，历时77天，先后4次死里逃生。5月28号早晨6:28，一辆出租车急速驶进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停在急救部门口。忙碌了一夜的值班医生袁小玲正在整理夜间的抢救记录，听到汽车声，职业的敏感告诉他来病人了。他放下手里的活跑了出来，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扶着一位老太太从出租车里下来，边走边大声嚷：“医生快，我妈心脏病犯了。”老太太双手紧紧抱在胸前，满头大汗，面目表情非常痛苦。快，轮椅推抢救间。大妈，您哪儿不好受啊？老人用手指了指胸部、背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说：“疼，憋得难受。”女儿说：“老人冠心病10多年了，每一次胸痛的时候含速效救心丸就可以缓解。今天早上起来，胸前区剧烈疼痛，后背部及左肩部疼痛，满身大汗，恶心呕吐，含速效救心丸也不管用。心电监测吸氧，建立静脉通道，硝酸甘油静滴，急查床旁心电图，心梗3项，请心内科医生会诊。”凭借着经验，袁医生意识到这是一位急性心梗病人，他一边查体一边迅速下达医嘱。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孙红岩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急救部，根据临床症状、心电提示以及心肌酶结果，诊断为急性广泛前臂心梗心源性休克。孙医生立即报告医院部，开通急救绿色通道，通知导管室做好急诊介入手术准备。孙医生将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向女儿交代后征求意见。早已经乱了方寸的女儿连声说：“那就快手术吧。”这个时候患者突然说：“你爸就是做手术后死的，我不手术，我不手术。”医生问了一句：“你爸什么病啊？”“癌症。”“大妈，您的病啊和他的病不一样，你的病啊手术之后就不疼了。”孙医生清楚，心肌就是生命，抢救急性心梗病人必须争分夺秒，每延误1分钟，患者就离死神近一步。心里急是急，还得耐心给老人做工作。通过医生再三解释和女儿的劝导，老人终于用颤抖的手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孙永之。6:41，患者被推进了手术室。接到电话赶来的沈东副主任医师已经做好了各种术前准备。医生用抽吸器将血栓取出，又将球囊送入病变部位，将闭塞段扩开并置入支架。瞬间，显示屏上刚刚还堵塞的血管被开通。几分钟之后，患者表情开始变得轻松，自觉憋气疼痛的症状也明显缓解。术后，病人住进了 CCU 病房，查体发现这名患者心肩部和胸骨的3-4肋骨间可以听到3级收缩期吹风样杂音。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急性心梗后并发室间隔穿孔的患者身上。黄党生主任下达治疗医嘱，让护士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急查床旁心脏超声。心脏超声提示患者左室前臂运动明显减弱，室间隔心尖段变薄，并可探其收缩期红蓝花彩高速过隔血流， 分流宽约20毫米。确诊患者室间隔心尖部有一个直径20毫米的穿孔。急性心梗后并发室间隔穿孔发生率仅为1%到2%，但死亡率却高达80%以上，患者多在一周内死亡。黄主任指示，患者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急性心衰、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6月5号早晨，患者突然出现恶心、呕吐、憋气、烦躁、呼吸困难、全身大汗，心电监测显示血压140/80，心率为每分钟120次，双肺呼吸音明显降低。王宇梅副主任医师判断为急性左心衰发作，立即组织抢救，给予吗啡、硝普钠及利尿治疗。10分钟之后，症状明显缓解。室间隔穿孔不尽快堵封住，患者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黄主任指示，商请心外科及解放军总医院、阜外医院、朝阳医院等专家来会诊，评价是否可以行外科或者室间隔封堵术。临床资料证明，急性心梗合并室间隔穿孔患者2周内手术死亡率高达50%以上。心梗后4至6周左右坏死心肌纤维，形成后再进行手术治疗，成功率会明显增高。会诊专家同意目前的治疗方案，认为室间隔穿孔封堵时机尚不成熟，建议继续按照目前的方案治疗。患者病情平稳之后，在择期进行冠脉造影，明确前降肢远端血流是否恢复，且行左室造影明确室壁瘤及室间隔穿孔位置，为封堵手术做准备。7月11号，患者发生心梗后的第45天，决定实施室间隔穿孔封堵术。手术中要把封堵器穿过室间隔的孔洞，两边的伞打开才能够起到封堵作用。在操作中稍有不慎，可能出现孔洞扩大、封堵器脱落，导致病人死亡。既往报道中，手术发生封堵器脱落而不能一次成功者，死亡率几乎是100%。这位患者室间隔穿孔位置在心尖部，位置偏低，且这个地方室间隔相对比较厚，缺损管道比较长，封堵伞不易张开。同时心尖部活动幅度比较大，封堵伞不易固定，容易脱落。国内外很少有经过导管成功封堵心尖部室间隔穿孔的报道。由于心梗后并发室间隔穿孔比较少见，国内外尚没有专门的封堵器，多采用治疗先心病的封堵器代替。加上患者穿孔巨大，选择合适的封堵器非常困难。黄主任和其他的同事都清楚，在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这无疑是一场充满风险、没有退路的硬仗。一旦失败，医生将会被置于被告席上。做手术，患者可能有50%的希望；不做手术，患者就只有死路一条。患者的良心和责任没有容他更多的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把希望送给病人，把风险留给自己。他们决定冒险去打这场硬仗。他们两次召开了全科医师大会，反复讨论患者病情及影像资料，精心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及术中意外应急预案，选择了对穿孔刺激比较小的蘑菇型封堵器。商请心外科、麻醉科医生做好准备，一旦封堵失败，立即采取外科手术修补，并请国内著名的心界专家王乐峰教授现场坐镇指导。下午5点30分，患者被推进手术室。黄主任在进手术室之前，对守候在门外的4个子女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手术成功，但手术风险很大，成功率仅为50%，如果现在放弃还不晚。兄妹4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哥哥说，我们知道我妈的病很难治，不论结果如何，放心大胆的做，我们完全相信你们。在王乐峰教授的指导下，黄党生、张立伟、孙红岩、王秋霜4位高职专家组成了强劲手术团队，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精心操作，手术获得了成功。晚上8:57，当显示屏上封堵器呈哑铃状张开，固定于穿孔部位的时候，在场的人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3:25，堆在门外心急如焚的家人，分分秒秒都是生离死别的煎熬。堆在手术室内全神贯注操作的医生，是意志、信心、勇气和记忆的检验。所有医生身上的手术衣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被汗水浸透，丝毫没有感觉。当手术室的门被打开，黄主任告诉家人手术非常成功的时候，四个子女全哭了。在采访中，病人的大女儿说，当时我们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只是想尽儿女的孝心。临来的时候，我交代丈夫在家等着，接到电话就带着我妈的寿衣赶到医院。我妈这条命硬是你们给抢救回来了。的确，病人住院77天，每一天都在和死神较量。病人在 CCU 病房住了70天，由于不能下地，为了防止长期卧床引起褥疮和深静脉血栓，护士每2小时给他翻一次身，对受压部位做按摩，定时进行踝部活动。 CCU 病房家人是不能进入的，病人洗脸、洗脚、擦身、梳头、喂饭、接尿、接屎全由护士解决。患者便秘，接不出来大便，有时三个开塞露都不起作用，年轻的姑娘们就用手去抠。在做室间隔封堵术前几天，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紧张，晚上睡不着觉，频繁的有一些腹泻，护士随时给他更换床单，清理大便。耐心的护理，消除思想顾虑，帮助他树立信心。病人长期卧床，心中烦躁，有时发脾气，医生护士都是笑脸相迎，从不生气，更没有给过病人脸色看。有的时候病人不想吃饭，护士们就耐心的哄着他，温暖贴心的话语常把老人逗得开心大笑。起初子女们对母亲还不放心，当他们隔着玻璃看到了护士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护理之后，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存在，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和支持。今天节目的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病情罕见，1小时奋力抢救，作者呢是来自第二炮兵总医院。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你们，谢谢。躺在第二炮兵总医院急诊抢救室的46岁张先生一睁开眼，满眼泪水，用不太清晰的声音连续道谢。而就在1个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位命悬一线的重症患者。幸运的是，经过奋力抢救，终于死里逃生，医护人员一直紧绷的神经也终于算松了下来。这位罕见而特殊的患者抢救成功，不仅使医护人员有了一种极大的成就感，最大的收获也是积累了一次宝贵的抢救经验。7月15号13点，忙碌了一上午的急诊科医生护士们正准备吃午饭，一辆120急救车拉着警笛向急诊科疾驶而来。快来病人了，急诊大厅分诊台的护士姚婷婷立即放下手中的饭盒，冲向门口，协助120大夫把病人推进了抢救室。患者看上去神志模糊，面色暗紫，呼吸急促，鼻翼扇动，眼球略凸，处于昏迷，生命危在旦夕。来，让我看看。内科值班医生高立顺立即带上听诊器，快速检查了患者的心肺情况。快叫外科值班医生。为了排除外科情况，高博士急着对旁边的护士说，患者的情况怎么样？30秒之后，吕医生快步进了抢救室。 体型比较肥胖，脉搏每分钟110次，呼吸每分钟25次，心音遥远，氯气心率每分钟110次，两肺可分及干湿性罗音，腹部膨隆，全腹没明显压痛，叩诊有移动性浊音，肠鸣音减弱。吕医生和高博士一边大声念，旁边的护士一边忙着记录。快看，当掀开患者下身的单子，大家都惊呆了，两条大腿根部粗如水桶，连内裤都无法穿上，肿胀的就像过度充了气的气球一样，轻轻一碰似乎就要爆炸，足趾因高度水肿无法动弹，就像五个球安在了极度高涨的足背上，足背动脉搏触及不到，下肢皮肤湿冷，循环极差，太罕见了，救治的难度无法预料啊。通过查体发现患者病史较长，病情极为复杂，大家的心砰砰直跳，神情显得十分凝重。患者没有家属陪伴，护士任小婷立即跑到挂号室办理挂号手续，并与患者所在单位的领导取得了联系，告诉他快速赶到医院。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一个人拥有多种病症，鉴于患者罕见的症状表现，必须进一步详细检查，以尽快明确诊断，给予对症治疗。快说说患者的情况。下午1:15，急诊甘乐文主任、王俊彦护士长接到电话之后，都气喘吁吁的赶到了抢救室。值班医生和护士一边汇报患者的病情，一边忙着为患者吸氧、心电监测、建立静脉路通路以及抽血检查，接着进行了 B 超和胸片检查。B 超显示肝硬化、腹水、脾大、双下肢血管未见异常。由于患者无法站立，通过平卧位胸片显示两肺纹理增粗。经过检验科先进设备的快速化验和认真分析，15分钟之后，各项检查结果陆续出来了，多项指标异常，大家感到十分吃惊，一个人竟然有这么多问题，病情的危重程度可想而知。甘乐文主任同急诊科吴江副主任、王正元副主任以及值班医生经过一番讨论和分析，并且结合各项检查结果，急诊初步诊断为一、双肺肺炎、一型呼吸衰竭、二、代谢性碱中毒、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碱中毒、三、慢性乙型活动性肝炎、肝硬化、四、门脉高压、五、肺肝综合症、六、肝肾综合症、七、继发性贫血、八、低蛋白血症、九、低钠血症。血压更低了，心率也很不正常。患者危重的病情不给医护人员丝毫喘息之机，当务之急是抗感染和纠正酸中毒。在甘乐文主任的现场指挥之下，医护人员认真处置，精心操作。由于患者的病情涉及多个科室，仅靠急诊力量是有限的，需要请呼吸科、消化内科、普外科联合会诊，以进一步明确诊断，确定治疗方案。快通知呼吸、消化、普外三个科室的大夫紧急会诊，并向院医疗总值班报告。甘主任紧急的吩咐，好的，我马上通知。护士任小婷挨个打了电话联系。1:30，消化内科的田田医生、呼吸内科刘永飞医生，还有普外科的谢瑜副主任医师和医疗总值班员都急急匆匆的赶到了急诊抢救室。三位大夫迅速瞧了瞧肿胀的下肢，听了听心率，测了测脉搏，看了看检查结果，然后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患者目前无外科手术指征，首先应该采取内科抗炎，改善缺氧状况，纠正低蛋白血症，保护肝肾，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利尿等治疗。医疗总值班员急着对甘主任说，按照会诊的意见迅速进行处置，一刻也不能耽误，时间就是生命，病情就是命令，各种处置和技能操作迅速展开，现场井然有序，忙而不乱。凭借丰富的抢救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能，患者的眼睛慢慢睁开了，脸色逐渐好起来了，呼吸正常了，大腿的肿胀也开始消退了。抢救室里传出了欣喜的笑声。下午2点，患者病情基本平稳，经院总值班协调，收住院进一步治疗。这个时候，急诊科医护人员跑到卫生间洗了把冷水脸，然后仰头喝了一大杯水，身上的汗才慢慢熄灭。 张先生的病情为何如此严重和罕见呢？为什么命悬一线才到医院就诊？他又是怎么来的医院呢？后来通过追问患者病史才得知，他是外地人，独自一个人在北京打工。其实患乙肝已经长达20年之久，患肝硬化也有7年了，但他从来没有去医院定期检查，也没有接受正规治疗。因为他从小小学的时候小语种精通德语，为了谋生赚钱，生活更加幸福，这位先生在北京一家旅游公司做兼职，以翻译的身份一年四季率外国游客四处观光旅游，不顾一切的扑在工作上，作息时间和饮食都不规律，身体就像一台机器一样长期在高速运转，始终没有好好休息，使原本就不健康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病情无疑一天天加重。这天他带领德国游客游览长城，在徒步攀爬过程中因积劳成疾出现体力不支，头晕憋气昏厥，于是德国游客迅速把他抬到了山下，并紧急拨打了120求助电话，最后被送到了解放军二炮总医院急诊科。如果没有外国友人的伸手相助，没有及时得到120的护送，没有急诊医生紧急抢救，张先生就在长城脚下倒下了，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个特殊的病例也为我们敲响了一次很好的警钟，引起了高度警觉。二炮总医院急诊科的甘乐文主任也是希望提醒大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无从谈起。人的工作和生活要节制，做到劳逸结合，不要透支健康，更要好好珍爱自己的生命。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向您介绍一篇中日友好医院王肖平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博士生命之战》。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文章说，生命是脆弱的，当病魔来临的时候，我们往往措手不及，然而生命又是顽强的，只要鼓起勇气和病魔做斗争，最终能够战胜病魔，重扬生命风帆。作为一名护理工作者，我对于生命的理解往往更加深刻。在从事护理工作的这些年里，有很多的生命在我们的悉心照顾下得到了延续，这让我们感受很深，也让我们感动。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科收了一个年轻的病人，27岁，清华大学的博士生，诊断为腹部肿物。他来医院的时候是我接诊的，我认真的询问了病史，介绍了医院的环境，感觉他很紧张很着急的样子，但是他还是耐心的配合我完成我的工作，然后就急急匆匆的去找主管医生询问自己的病情。看得出来他是有多么的焦虑，多么希望能够从医生那儿得到好消息。一个星期之后，他完成了各项术前检查，并决定了手术日期。手术当天，我正在病房做晨护工作，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闻声而去才知道，是他以为自己有可能一去不回，在和父母交代完遗言之后，一家人抱头痛哭。看到这儿，我的心也跟着哭泣，可我必须要坚强。我轻轻的走过去，亲切的说，没事，不要太紧张，手术会顺利的，一定要坚强，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听完我的话，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然后很镇静的躺在了手术室接病人的床上，就像一个武装好的战士准备去战场与敌人血战到底。时钟不停的转动着，我们都在期盼着他回来的好消息，然而等来的却是他的肿物太大，手术不是很顺利，需要回重症监护室观察。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希望他能够挺过去。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 我通过重症监护室的同学打听过他的消息，想知道他的情况好不好，可是得到的都是不太好的消息。但好在他还坚持着，努力着，他也知道我们都在等着他凯旋。终于一个星期之后，他的病情稳定了，医生同意他回普通病房继续治疗，于是我们做好了迎接他回来的准备。当他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他竖起大拇指，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们都知道这一场仗打得不是很顺，不过最后他还是靠自己的勇气和努力战胜了病魔，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此时的我替他开心，为他祝福，希望这次重生能够带给他更加精彩的人生。这一刻我再一次被生命所感动，感到生命是多么的可贵，活着是多么的幸福。这篇文章最后说，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贴近死亡的残酷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的鲜活。医院就是这样一个交织着生与死、紧张与感动的地方。我们在最短暂的时间内与死神争夺生命，我们在最亲近的距离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我们用最贴心的关爱诠释大爱无疆的精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今天的这些故事呢，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一些小小的启示。好了，听众朋友，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忽然都吸得走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钱更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生意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哪个重要自己衡量。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